马窦福音第二十七章。到了早晨，众司祭长和民间的长老就决意陷害耶稣，要把他处死，遂把他捆绑了，借送给总督比拉多。这时，那出卖耶稣的犹大斯见他已被判决，就后悔了，把那30块银钱退还给司祭长和长老，说：“我出卖了无辜的血，犯了罪了。”他们却说：“这与我们何干？是你自己的事。”于是他把那些银钱扔在圣所里，就退出来上吊死了。司祭长拿了那些银钱，说：“这是血价，不可以放入献银箱内。”他们商议后，就用那银钱买了陶工的田地，作为埋葬外乡人用。为此，直到今日，称那块田地为血田。这就应验了耶勒米亚先知所说的话。他们拿了30块银钱，即以色列子民为被卖的人所固定的价钱，用这钱买了陶工的那块田，如上主所吩咐我的。耶稣站在总督面前，总督便审问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君王吗？”耶稣答说：“你说的是。”当司祭长和长老控告他时，他什么也不回答。于是比拉多对他说：“你没有听见他们提出多少证据告你吗？”耶稣连一句话也没有回答他，以致总督大为惊异。每逢节日，总督惯常给民众释放一个他们愿意释放的囚犯。那时正有一个出名的囚犯，名叫巴拉巴。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，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？巴拉巴，或是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？”原来他知道他们是由于嫉妒才把他借送来的。比拉多正坐堂时，他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：“你千万不要干涉那异人的事，因为我为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。”司祭长和长老却说服了民众，叫他们要求巴拉巴而除掉耶稣。总督又向他们发言说：“这两个人中，你们愿意我给你们释放哪一个？”他们说：“巴拉巴。”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那么对于那称为墨西亚的耶稣，我该怎么办？”众人答说：“该钉他在十字架上。”总督问说：“他究竟做了什么恶事？”他们越发喊叫说：“该钉他在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见事毫无进展，反倒更为混乱，就拿水当着民众洗手说：“对这异人的血，我是无罪的，你们自己负责吧。”全体百姓回答说：“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”于是比拉多给他们释放了巴拉巴。至于耶稣，

夫长和同他一起看守耶稣的人一见地动和所发生的事，就非常害怕，说这人真是天主子。有许多妇女在那里从远处观望，他们从加利勒亚就跟随了耶稣，为服侍他。其中有玛利亚、马达勒纳、雅各伯和若瑟的母亲玛利亚，与戴伯德儿子的母亲。到了傍晚，来了一个阿里马特亚的妇人，名叫若瑟，她也是耶稣的门徒。这人去见比拉多，请求耶稣的遗体，比拉多就下令交给他。若瑟领了耶稣的遗体，就用洁白的殓布将它包好，安放在为自己于岩石间所凿的新墓穴内，并把一块大石头滚到墓口，就走了。在那里还有玛利亚、马达勒纳和另外一个玛利亚，对着坟墓坐着。第二天，即预备日以后的那天，司祭长和法利赛人同来见比拉多，说：“大人，我们记得那个骗子活着的时候曾说过，三天以后我要复活，为此请你下令把守坟墓直到第三天，怕他的门徒来了把他偷去，而对百姓说他从死人中复活了，那最后的骗局就比先前的更坏了。”比拉多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可得一队卫兵，你们去，照你们所知道的，好好的看守。”他们就去，在石头上加了封条，派驻卫兵，把守坟墓。